据兰州县媒体报道，有一个控告朴槿惠逆贼、主导权力行徇私舞弊丑闻事件罪行的证据被发现。报道说，这起事件的主角之一青瓦台前任政策调停首席秘书官安中范的手册上写有有关资料。结果，这起徇私舞弊丑闻事件的主犯朴槿惠的罪行是暴露无遗的。